I supposed to feel better? It doesn't shine the way it used to when we first met a long time ago. You give me kisses when you leave me, girl.Am I supposed to feel bitter? Cause you don't smile the way you used to when I saw you a long time ago. Thank you. 生自灭一回。

老说今年的流星的事啊，成不了太多。所以，陈家的姑娘，你可要爱住了。不是时候， 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想、 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我想是春天的旨意，风把你吹到这里，怎么就会遇见了你？从此我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走过的脚印，我在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默默无闻。我没有成为你生活的牵绊，你总那么单纯。你出现了我的生活，带着前一天的余温。你来了就不要走了，我的美人。 词范玮琪，读歌人王悦。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，思念像苦药竟如此难熬，每分每秒，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。我什么都不要，知不知道？你若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到，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。我紧紧的依靠，紧紧守牢，不敢漏掉一丝一毫。愿你看到。 你眼睛会笑，

下，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。

渡红尘的飞鸟，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变迁留少不及你有缘时的美少，那松土青冷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离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换你御寒的好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 用心。